自制。Billy， 你听咗几首歌嘅时候，突然间发觉到自己嘅声音似乎系多余嘅。正正我哋投入喺我哋呢啲咁美妙音符当中，又要话俾大家知道，我哋今日仍然都有点唱嘅出现。首先就有呢一位朋友，佢就系 Roof， 佢话：志成兄，多谢你每晚嘅好歌，呢啲歌带俾我同外子肥仔德有好多嘅回忆。9月25号系肥仔德嘅生日啦，20月2号啦，更加我哋两个结婚嘅10周年，多谢佢10年嚟嘅爱同照顾。希望可以为佢送上少少心意，就是呢首歌。 丑小鸭快乐，丑小鸭，但我偏偏喜欢你。其实最靓也一块皮。